生可用自觉的心要压关，得保佑这社区的子弟妹妹把真情暂且暖一把， 暖暖的姑娘吧。 Thank you. 就要往哪里去呀？ Thank you. 知也一动。

放在这只石爷，却尾又不禁自重了。 啊，那他的人相重要性 不 嘞？ 啊，原来是此。别妹，你看着这个东西长什么样？你的红兵这些所逃的。 莫贪求，老祖宗肚子为你好。 王爷，母爷， 愿你俩相敬似弟当 儿。哪位是吗？ 王爷。 Thank you. 来坐下。 林妹妹， 林妹妹， 保佑保佑 保佑！ 袋子里。 梨花心，曾记得以后愿上了闭门啊，刚你是什么爱心也不免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，把平儿天，我为你是谁里梦里长相念，好容易 二爷，天也亮，这里不便多留，你快回去吧。 子娟，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。 林叔叔，他将是什么？ 想当初，姑娘病重入神病，上仙只有治心病，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沉暖一天雪。只听他很声呼报哟，我说心酸的事我老记。大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。 妹妹的花烛情。

听众朋友，经典粤剧新版《红楼梦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